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家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翻晒嚟啦！我系小张张， 齐人，我系瑞仔， 我系有一颗热切的心回电台嘅马小强。 大家咁话， 哇！你睇唔睇我个心烧紧啊？ 开工啦！ 首先就送俾大家，就系、是、星期四呢个环节。 When I was young, I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个， 我想成为一 个。我想成 为 一 个 出色嘅 DJ。 喂喂喂，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好啦，嚟到我是 DJ On Air 第11集，各位坐喺下面嘅学员们，我哋而家俾啲咩台上面嘅四位朋友啊？就系、是、掌声、欢呼声耶！好，嗱。咁喺四位学员未介绍之前呢，同听緊风骚快活人嘅朋友们又讲啦，今日进入第11集，所以我哋又有啲新嘅玩法。今次呢个新嘅玩法呢，係所有坐喺呢个学员呢都有一起参与集思广益，为今日嘅节目呢係做咗少少嘅思想工作。我一阵再介绍啲咩呀。而家交俾台上四位，有三个女仔一个男仔啦，由佢哋首先介绍自己先，由我呢边女仔开始介绍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eyenne。咁我就个人本身比较鍾意讲嘢表达自己，亦都好鍾意去旅行㗎喎。 Hello, 大家好，我系第二组嘅 Alex。我自己都好鍾意去旅行嘅，咁阵间如果有啲咩旅行嘅趣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大家好，我是第八组的文文。咁我旅行的经历就不是特别多啦，但是每一次旅行的经历都记忆犹新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七组的李佳嘅 Brenda。咁前面三位朋友都喜欢去旅行，其实我都喜欢去旅行的，不过想去的地方很多，但是目前仲未去到很多地方，希望未来有更加多的机会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好，非常之好啊，四位学员好像很有信心啊，今日呢同埋睇见佢哋呢好似先呢做咗多讨论嘅工作。嗱，我哋有咩唔同呢？嗱，其实呢我今次呢希望大家呢又有一啲自己嘅体验。亦都有一啲嘅資料啊，網上我哋可以揾到好多啦。咁當然咧，每一次我哋揾到資料做啲咩啊？做個 fact check 一下，又或者個資料我哋要篩選啊，出唔出得街啊？裏面講嘅嘢有冇一啲不雅啦？有冇一啲咧同商業有關嘅啦？或者有啲咧基本上係教人做一啲唔係幾好嘅事，我哋都唔要嗰啲資料，係咪？咁我哋咧頭先咧就已經咧邀請咧我哋台下嘅同學仔。每人諗一個話題，嗱，來自七個大題目喎。今日我俾佢哋嘅題目，第一個咧就係健康啦，關於養生啦、預防疾病啦。第二個關於工作，即係職場方面，同同事啦、同老闆啦、同客人相處嘅。第三友誼啦，關於朋友或者男女朋友嘅相處之道啦。第四旅行啦，關於旅行嘅所見所聞，或者旅行而產生嘅好多問題。第五嗜好啦，關於興趣消閒方面，而家啲人中意玩啲咩嘅呢？去邊度嘅呢？第六飲食，關於飲食嘅心得，或者當去餐廳酒家食嘢時候帶出嚟嘅啲嘅經歷啊、花邊新聞啊等等。而最後一個呢就係關於香港風情、風土人情。以前嘅香港啊，你最中意去嘅地方係邊啊？哦，原來麗苑喎。而家去邊度啊？又唔知啦，由年青人自己諗下啦。以前香港人呢有冇啲咩經常會有嘅文化行為，而家唔同咗嘅，即係等於以前呢啲人成日攞嚟講嘛。以前啲細路仔呢就係成日要捉佢翻屋企嘅，因為走出街玩。而家細路仔要趕佢出屋企嘅，因為佢而家淨係喺屋企呢係玩手機嘅咁啦。咁所以七個大題目呢，我哋頭先呢全部嘅同學仔每人都諗咗一個題目，而跟住呢我哋揀咗兩個我哋覺得係最有發揮嘅，就由今日其中一組啦，同埋下個禮拜嗰組呢係抽咗啦。好，而家落嚟嘅時間呢就由佢哋就住今日佢哋抽到呢個題目去發揮下佢哋嘅見解啦，同埋睇下有冇啲資料同大家分享喎。我而家交俾呢一組，記住囉噃，你要話俾大家聽你嗰個題目喎，知唔知道？好啦，我是 DJ On Air 開始。 Hello， 我是 Cheyenne。 咁現今咧，我哋就越嚟越多人，香港人會中意去旅行啦，因為其實喺香港做嘢、讀書、生活都好大壓力。咁、慢慢大過咗，除咗中意同屋企人去旅行之外，都少不免會有同朋友啊、唔同嘅旅行伴侶去旅行嘅。咁當中大家會有一啲唔同嘅生活習慣啊、出生嘅背景啊，咁導致到會有好多唔同嘅拗撬喎。咁唔知大家其實去旅行嘅時候有冇試過同啲朋友啊、旅行伴侶咧？有啲好拗撬咁样，令到大家其实翻到嚟会绝交啊等等嘅习惯嘅问题出现咧。 系我系 Alex 啊，咁我讲先啦。首先咧，我试过一次去旅行咧。首先，因为你系同一班人去旅行，咁所以一班人你去旅行之前会做咩？就是、要计划你嘅旅程会去边度玩啊嘛。咁首先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因为有啲人系唔做计划嘅，咁所以咧去到最后咧。就突然間又話：哎呀，點解唔去呢度啊？哎呀，點解唔去嗰度啊？我中意呢度多啲喎、啊，哎呀，我中意嗰度多啲喎、啊。但佢唔做計劃咯，咁我就好嬲啦！我就覺得你哋咧 ，Hello， 我係第八組嘅文文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同大家講話：啊、哎，冇所謂啊，你哋 plan 啦，我所有嘢都 OK， 我就曬你哋。但係去到真係目的地嘅時候咧，就會嫌三嫌四，譬如話。喂，呢笪地方好闷咯，去嚟做乜嘢啊？点解要嚟呢度啊？点解要睇呢笪地方啊？都冇嘢好睇嘅咁样。 咁我系 Brenda 啦。咁其实有时候因为我哋去 plan 嘢嘅时候，唔单止话我哋要去边度，甚至系我哋要带啲乜嘢。喂，你负责带咩即影即有啊？你负责带啲咩？我哋可能有啲人会有洁癖啦，咁佢中意带一啲备用嘅，可能床单啊、被套咁，有啲人会带呢啲啦。但系佢可能佢应承咗佢会带，然之后佢又唔带，就系属于 planning 上面，佢哋就会完全唔 follow 你做嘅嘢，然之后你就会觉得，唉，我 plan 嚟都冇用嘅咁样。 执嘢都系一个问题嚟噶。試過有一次咧，都係旅行伴侶啦。咁當然佢執漏嘢啦，同埋佢係去到機場先嚟發現佢自己冇執到嗰樣嘢，就係護照。咁我哋就即刻去諗辦法可以轉下一班機啦。咁當然係俾咗好多錢啦。咁但係我都冇辦法嘅，因為其實你嘅伴侶你冇理由自己走先噶嘛。咁我就好有義氣嘅。咁但我唔知啊，即係其實當然我成程都可能就係、是，唉，點解我哋會咁樣㗎？點解我唔提你㗎？點解你會去到最後先嚟執漏嘢㗎？咁樣咯。 即係我覺得某程度上，我覺得有時同朋友去旅行變咗自己係一個保姆咁樣，因為要幫佢 prepare， 即係譬如買機票啊，所有嘢我幫佢睇曬啊，酒店邊度近市區啊，或者中間嘅接駁啊，交通點樣做啊，要提佢寫個 list 話俾佢聽，一定要帶呢一樣嘢啊，咁樣其實變相就會哇好攰啊，咁樣好似做多一個人嘅工作咁樣咯。 嗯，同埋大家咧去旅行之前記得一定係上機前要做咩㗎？就係登機手續啊嘛。大家而家知道而家係可以預先登機㗎啦嘛，但係咧。唔知點解我啲朋友都係唔知道㗎啦，然之後佢又覺得可以唔做喎。最後呢就係去到最後先嚟發現原來唔夠時間 排長龍囉。咁我覺得除咗話頭先講嘅前期嘅嘢啦，咁我覺得到步之後呢你都會發現好多，因為你平時係同屋企人住㗎嘛，你唔需要同你啲 friend 一齊住啦。咁你一齊住之後你就會發現你啲 friend 有時係有啲生活習慣你係唔 OK 嘅。我覺得完全不 OK 啦，例如打鼻鼾啦。雖然我知佢唔係有心嘅，但係有時真係夜晚你諗下，我哋有時候 plan 得好足嘅時候，希望第二朝可以早啲起身，結果前一晚瞓唔好喎。咁 係啊 ，Brenda 就例如譬如即係好似扯鼻鼾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認為你去旅行之前咧，就要同你嘅旅行伙伴啦，就做好一个沟通，了解清楚大家有咩生活习惯，就好似扯鼻鼾咁样。咁如果你个 friend 系扯鼻鼾嘅，咁连戴耳塞都系顶唔顺嘅话，咁就可能会考虑下 book 多一间房分房瞓咁样咯。 嗯，你哋有冇试过咧？有旅行伴侣咧系去旅行啦，然之后你哋会一齐可能隔咗啲行程噶嘛？咁你哋第二朝起身嘅时候，你会发现佢未起身，或者佢觉得哦要迟啲起身，我习惯咗香港嘅生活习惯咧，系啊十点十一点先起身噶，但系你哋七点钟就可能要去到乐园排队噶咯，咁点算啊？有冇试过？ 熬醒佢， 熬醒佢， 或者开十个闹钟喺佢隔篱，就系咁播，系咁播，嘈醒佢。 咁结果你就激嬲咗佢咯 ，Brenda。 咁都要起身噶，要出门噶嘛。 我记得我试过，即系我有个朋友瞓觉嘅时候系好大鼻鼾嘅，跟住我真系好辛苦，我瞓唔到。咁我同佢去到先。发现原来大家中意嘅嘢系唔同，咁佢第二朝就中意睇啲文青啲嘅嘢，咁我就比较系可能活泼少少啊，睇啲多啲开心啊玩嘅嘢啦，就发现原来格格不入啦。跟住嗰几日其实平时大家好多嘢讲，但系嗰几日就变咗完全大家系哑咗咁样。跟住佢扯完鼻鼾起身去睇佢中意嘅嘢嘅时候，我就开始瞓觉咯。 咁你哋係分開去啊？ 一起去，但變咗去唔同景點係分開㗎啦。 哦，咁你哋本身佢有冇份 plan 嗰啲行程啊？ 嗰次其實我哋冇特登 plan 嘅，我哋諗住隨意嘅，咁但係就變咗一鍋粥咁樣喎，好似。 係啊，所以計劃都真係幾重要嘅，有時候。文文咧，文文有冇試過？ 因為咧，我年紀就較為細啦，咁就冇乜同朋友一齊去旅行嘅經驗咁樣。但 係 我就同屋企人去旅行啦，咁通常咧我都係做 free rider 嗰個嚟嘅，咁就通常都係屋企人 plan 行程啦，所以咧。我覺得唔 plan 行程咧，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但係千祈就唔好即係喺人哋 plan 好行程去到嘅時候咧，就喺度嫌三嫌四咁樣，就俾唔同負面嘅意見咁樣咯。 嗯，你有冇試過？有冇去過啲你唔中意嘅行程？即係屋企人幫你計劃咗，但係你又唔中意喎，咁點算啊？ 照樣接受咯，因為如果你俾啲唔好 嘅，即黑面咁樣， 即黑面嗰啲咁樣，咁就變咗大家心情都唔好，咁就會影響咗呢一個旅程嘅。心情咁 哦，好好喎、啊，系咯。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因为我自己咧就有试过去一个旅行啦，咁同朋友去嘅。然后咧，因为大家嘅使钱嘅观念系唔同啊，咁所以变咗咧，我哋都系有拗撬嘅。你有冇试过先？ 我哋可能其实一定会有呢一个机会发生嘅，即系可能佢去呢间餐厅食嘢，我会觉得。好貴啊！但係佢覺得啊，去到嗰度可能想試一下喎，咁我哋就會有爭拗啊。點解要去呢間餐廳？但係一齊去喎，冇可能我佢又就我唔去，咁我又唔通為咗佢而使多啲錢咧？即係一個例子咁樣，咁所以大家係一定會有呢一個拗撬嘅。 所以其實我試過咧，同啲 friend， 例如我哋一開頭就一齊，例如我哋每人擺2500蚊。拎以前拎呢嚿錢出嚟，咁我哋淨係用嗰嚿錢嚟使錢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其實我筆錢已經使咗出去㗎啦。咁然之後再用嗰筆錢嚟計翻數咯。最後有剩啦，就再 AA 翻。 好，嗱，講到呢度咧，我暫時咧就希望將嗰個節目咧就拍停先，因為我想大家都聽下意見啦，或者我係想講我自己睇法啦咁樣。大家聽完覺得點樣啊？嗱，我自己個意見咧就係好似咧係好。少少亂啊，即係每人講啲咁樣。其實咧，嗱，阿卓欣，你嗰個角色好重要嘅，因為咧你係第一個講，係咪？咁所以咧，你要俾聽緊嘅人有一個 picture， 最好就係嗱，咁啊，大家都有旅行家，有冇試過同你身邊有旅行嗰個嗌交啊？係啦，旅行嗌交幾煩啊！但係真係有啲行為咧係會激嬲佢嘅喎。嗱，不如我哋今日就講下有啲咩行為咧係會激嬲你嘅旅行伴侶，要有啲咁樣嘅點題嘅。sentence 或者一啲嘅大家一听就知你落嚟嘅将准备讲啲咩，但头先我听唔到你有类似嘅听，你好似就话旅行咧咁有时会嗌交嘅喎，你有冇试过？明唔明啊？即系我想你明确啲带出你嘅题目，等听紧嘅人知道我佢哋想讲激嬲旅行伴侣嘅行为咁样咯。好似讲嚟讲去都系嗰个唔夹时间啦，佢鼻鼾声大啊，食嘅型啊，即系好似冇咩特别好新鲜嘅带到出嚟，或者冇咩好深印象嘅古仔咯。起码我听唔到啦吓，即系我听唔到咩特别嘅经历系咁样咯。或者大家听你作为听众。你哋頭先聽完啦，佢哋兩個不嬲不嬲啦咁講完之後，有冇啲咩嘅意見啊？Rachel 啊？ 咁我係 Rachel 啦。咁同頭先 Michael 講嘅一樣，就係我覺得一開頭個題目冇點到題啦，即係聽咗一陣都未知係講緊咩，同埋一開始話可能可以話八個激嬲同旅行同伴嘅行為，咁即係即刻講可能會好啲啦。同埋我覺得係嗰、那個 point 咧，好似講嚟講去都係好多例子去支撐同一個 point， 即係例如 係啦 planning 唔夠或者生活習慣唔同，咁嚟嚟去去都係呢啲啦。同埋我覺得可以舉多啲真係自己親身經歷或者作都好啦，即係朋友經歷過嘅嘢，就可以講啲真係鬧咗交啊 drama 啲咁樣會聽落吸引啲咯。同埋我都欣賞Alex 有嘗試去同其他隊員去互動嘅，即係雖然知道你哋本身唔係同一組，聽得出唔係好熟，但係都有盡量去俾回應。咁如果有再多啲互動會再好啲咯。 同埋頭先咧，你話預先登機定登記啊？我睇到我好似睇你话预先登机，嗱预先登机有冇可能嘅？登机即系个人上机啊嘛，冇得预先登机，我入咗去坐住先，冇系预先登记， 登记， 你好似讲咗预先登机系嘛？ 太高涨个情 况，系啦，咁预先登机做唔到嘅，相信而家暂时唔得啦，系咪先？咁张望有啲咩嘅？嗰边有个男仔想讲，俾佢发挥啊！ 系十一组 Terry， 我都抄低咗啲 point 嘅，咁逢親講呢啲列表式嘅一啲題目咧，我覺得咧其實都有啲技巧嘅。如果唔係咧，會有少少悶嘅。咁我抄低第一個咧，就最好分少少類。 例如就是去之前有咩拗撬， 我都同意。 去紧有咩拗撬，去完都仲有得拗嘅，咁就会觉得即系容易入口咧，多啲丰富啲。跟住咧，我觉得最好咧就系有一种慢慢慢慢提升嘅感觉，即系好似越嚟越严重咁啊！即系譬如我觉得，譬如头先讲最讨厌系咩唔 plan 旅行程咯。嗱，原来唔 plan 只系第一步啫。有啲咩更加黑人憎咧？就系、是、你 plan 咩，我就话我唔中意去。 或者卫生习惯 系啦，又或者系咩人，总之就系一啲日物层层递增嘅话，我觉得会好听啲。咁另外咧就系、是、可以有啲转折咯，就系、是、譬如头先讲开话，我就最唔中意去啲文青嗰啲啦。咁如果你啲同学咧就话，喂唔系、哦，其实我中意嘅，咁有啲火花产生，即系有啲 twist 啊、嗯，我觉得会好听啲。呢啲我抄低咗个 point 啦，系啦， 好多谢晒。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呢就可以俾佢哋每人讲下你嘅感受啦，好冇？ Hello, 你好啊，我係张子莹 Cheyenne。咁啱啱做过呢场嘅呢个丰收快活人啦，咁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係、是、即係开头我会做带出呢个题目，咁但係可能我自己就 assume 自己知道个题目，就会变相听众都知道个题目嘅时候，咁我就带出得唔够清晰啦。咁我学识到嘅嘢就係下次即係需要去带出呢个题目嘅时候，係要去精准咁讲出嗰啲字眼，哦，我而家系要讲啲乜嘢啊？咁令到大家都会知道，哦，原来你系想讲啲乜嘢，而唔系讲到去中间嘅时候，大家先会 get 到你讲啲乜嘢咯。 Hello, 我是第二組的 Alex。啱啱講咗呢一個話題啦，咁我自己其實因為我哋傾嘅時候咧，淨係列咗好多點出嚟。咁但係一嚟啱啱冇點到題啦，二嚟就係我哋講嘅時候咧，我哋都喺度跟緊自己可能諗過嘅一啲點去講，但係就變咗可能好散收收，亦都將成件事冇遞增到可能一個節目，如果你要 keep。要繼續去聽嘅話，咁其實可能要有個keep 住俾聽眾去聽嘅話，就可能要越嚟越好聽啦，或者令到嗰件事可能越嚟越緊湊，個氣氛越嚟越緊張咁樣嘅。咁但係自己可能未做得好好啦，同埋都可能同大家組員未個關係未升華到去有個好熟嘅階段，咁所以我有時候可能都接唔到佢哋，咁可能我自己都會想再做好啲啦，下次。 我是第八組的文文，我認為我剛才的表現是非常不足的。首先我真的沒有說太多話，很多謝我的組員，即很多謝 Alex、Brenda 還有 Cheyenne， 他們不斷拋個球給我，就令我有多些機會去發言，我就希望我下次可以在這方面掌握得更加好，就可以主動發言多一點。 我是第七組的李嘉日 Brenda。剛才在風騷快活人裡面，我就覺得我自己的表現其實可以做得再好一點。我會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因為剛才也都有同學說過，我們列了很多 point 出來，也有同學提點我們說，如果我們可以再分前期、中期、後期去幫佢separate 翻嘅，其實可能大家理解上面會更加清晰多啲啦。咁同樣，我覺得自己嘅話，如果可以有相關嘅經驗再多啲表達出嚟，可能會更加好啦。希望下次做得更好。 嗱，而家幫忙咧，佢係呢個 idea 嘅始創人，佢係諗出嚟嘅， 係我係第二組嘅幫幫。咁我條題目其實係講緊八個激嬲旅行同伴嘅行為啦。不過後尾聽落咧，就你哋好似開始規劃緊行程咁樣啦。咁所以可能有少少令到成個內容冇咁有趣咁樣啦。咁所以有啲 point 其實都可以講下，即係譬如，不過你哋啱啱又講到可能挑剔啊，會齋講唔做啊，或者會責怪咁樣，但係可能會想多啲係。冇乜火花，你哋讲嘅嘢，唔系话你哋同你哋朋友，即系你同伴，即系你而家四个组员之间嘅嘢冇火花，系话你哋个故事冇火花咯。即系可能讲完话，我会嫌佢唔去呢度，唔去嗰度，但系就冇咗啦。你会唔会讲多啲话之后会点样收场咧？又或者之后会点样氹翻大家咧？又或者会唔会讲下点样可以避免到唔激嬲同伴嘅啲行为咁样咯？系啦，咁就系譬如唔负责任嘅话，咁你提前会唔会唔会再同嗰个同伴一齐旅行啊？又或者当有咁样嘅旅行同伴发生咗之后，你点样由绝交，跟住绝咗交之后，可能会唔会又修补好关系，跟下次去旅行会更加好咁样之类咁样咯？ 好，每一次嘅尝试，好或者唔好，都系一个教训嚟，都系一个 learning lesson 嚟噶。咁希望今日咧，四位嘅组员咧，从今日嘅录音里边得到一个宝贵嘅。經驗，亦都希望佢未來可以繼續為我哋嘅電台事業獻出自己最大嘅努力，做得更好嘅節目。我哋現場嘅朋友俾啲掌聲，再一次多謝佢哋，好冇？我是 DJ On Air， 第十一集到此為止，下一集再見，一齊講句， 拜拜。Bye bye bye bye。 DJ 快樂，我送給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下，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好，听完今日礼拜四嘅我是 DJ On Air 之后11:29，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三号强风信号仍然悬挂，先听11: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风暴期间，局方的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昨日黄昏已经启动，通宵监察市面状况，协助各部门资源调配。另外，亦都有在户外守候的纪律部队人员，即使风雨过后，仍然有不少善后工作。邓炳强在社交网页感谢各部门人员紧守岗位，尽责为民。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亦都在社交网页说，民政事务总署昨晚10:00提早开放临时庇护中心，他和两个副处长在风暴期间到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和南昌社区中心的临时庇护中心，和当区民政专员一起检视中心的运作情况。他感谢在风暴期间当值的人员和关爱队义工发挥民政帮到你的精神。入境处宣布，由于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已经取消，入境处总部和辖下各分区办事处、人事登记处和生死及婚姻登记处将会在2小时内恢复服务。另外，海事处宣布，尖沙咀的中国客运码头、上环的港澳客运码头已经恢复运作。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政府对斜坡安全的监察和规管。申诉专员公署过去5年收到近20宗和斜坡安全相关的投诉，陈积志说会认真审视政府对斜坡安全的监察和规管有没有进一步改善空间，包括整体防治山泥倾泻的工作，和各有关部门之间就个案转介、资料交换和专业技术交流等范畴的跨部门协作，并且有需要的时候提出改善建议。公署会向土托处、屋宇处、地政总处、路政处、水务处和建筑处展开主动调查行动，同时欢迎市民在12月13日或之前以书面提出意见。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上午11:00，热带风暴桃枝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21.1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香港以南海域。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本周后期风势缓和，骤雨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8%，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2点，跌150点，总成交金额76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0点，跌118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4升6.6，恒生中国企业71.96跌5.8，美团171.2跌4.2，阿里巴巴89.3跌1.25，盈富基金19.8跌1.4，中芯国际27.3升1.5，南方恒生科技4.34跌6仙，融创中国2.75跌9仙，小米集团28.4跌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82，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87，加元1.4，人民幣7.244，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55，澳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38,735點，升14點。港金報24,160元，升2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562.09美元，賣出2,562.4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湾仔交汇处去红隧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滤水厂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仍然仲喺度噶。咁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出元朗公路方向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桥底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园方，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在马路上面踩单车尽量靠左行驶，并且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朋友可以陪你玩，陪你笑，陪你倾，仲可以陪你行。一行万步可以改善身心健康，减低患上慢性疾病的风险。近近地同朋友一起行路，代替搭车，或者行楼梯代替搭 lift。记得约埋朋友一起行下倾下，陪我行，陪你讲。同朋友一起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资讯啊！ 又翻嚟识水问答大赛啦！留心以下问题：用花洒冲凉，亦或系浴缸浸浴，会比较悭水咧？参赛者快啲作答啦！ 梗系用花洒冲凉悭水啦！ 冇错，答案系用花洒冲凉，恭喜男队。另外提提咁多位家庭观众，每次用花洒冲凉，冲少一分钟可以悭到10公升水咁多噶。 哇，阿哥每次冲凉咧，起码要半个钟噶，即系，哇，即系每次冲凉要成300公升水。 咁即系几多水啊？ 300公升水差唔多等于900罐汽水咁上下啦。 啊，你仲少900罐汽水咁多、啊，阿仔啊，你真系要悭啲水啦。 妈咪唔好嬲，饮啖水先啊吓。 诶、哎，我今日咧开始冲凉会冲快啲噶啦，不过我够钟出门口散水先。 以上资讯由水务署提供。 行政长官喺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 俾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嘅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喺元朗油博路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臭豆腐诶，臭豆腐诶！ 哇，肥强好嘢，点解你嗰啲臭豆腐冇整到成间铺臭崩崩嘅？ 食话姑妈，我更新咗小食店嘅通风系统，所以咧空气清新冇臭味。 饮食业除咗通风系统重要，仲有好多要关注嘅地方。大家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是廖嘉敏 Asia。 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骚快活人》。 喂 AI， 麻烦你播放令人轻松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喂，有没有搞错啊？乜都是听《风骚快活人》的。 风骚快活人是一个有资讯、有娱乐的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爱好系列， 哇！今日嘅节目咧，虽然咧短咗一个钟，不过咧一样好开心吓。我哋头先咧十点已经全部翻晒嚟啦。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要翻工嘅朋友们咧，喺呢、這个暴风雷落咗之后，依家三号强风信号啦，咁安全地吓，小心地咧，系翻到自己公司做嘢嘅。 辛苦大家啦， 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 为香港继续努力。 其实我哋香港嘅所有嘅打工仔嘅话，真係要向你哋致敬 嘅， 真係 啊， 冇错，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噶，佢哋都要翻工。 系啊， 系啊， 好，继续工作愉快吓。而家我哋今日咧就系同呢一个打风有关，叫做打风的歌嘅。我好系列，我记得嗰阵时咧问过一啲小朋友咧一啲好小朋友嘅题目啦，咁样就系、是、有一样嘢咧系你睇唔到但系你听得到嘅，知唔知系咩啊？ 风 系个个小人都睇，即系知道答案啦，咁样。风嘅声音咧，其实咧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真係俾到你唔同嘅感覺。我自己比較喜歡咧，有時當你喺郊野公園啊、郊外行下行下，好攰嘅時候咧，聽到風吹過樹葉嘅聲音咧，我覺得係好療愈嘅，即係覺得唰嗰啲聲。但係咧，如果你住一啲，好似你例如啲郊區咧，夜晚咧，你聽咧又有另外一啲啲感覺咧，有時你會覺得有少少毛骨悚然啊！我 唔會吧？ 唔会，我唔惊 我。夜晚有时会 平心不作亏心事。 夜半黑门呀，不惊啊！ 我梗系叻啦，唔通你叻啊？ 你叻，你叻，你叻，你叻！ 你癫咗？你做乜嘢？ 我唔知啊，少一个钟， 少咗， 你咪少咁样噶？ 少咗一个钟唔抵， 抢翻 系啊， 插交系嘛？ 系啊，我要讲翻多少少。 冇错啦，咁同埋咧，打风嘅时候咧，哇，嗰啲风嘅声咧，你真系你唔会留意，你唔会留意唔到佢嘅。我最感觉强烈咧，就系有时嗰啲窗门同埋露台 声啊， 嗰啲砰砰声咧，好似好多人想入嚟咁样嘅，你 系好惊噶，东屋门啊，嘣嘣嘣嘣嘣嘣嘣 嘣嘣嘣嘣， 你有冇噶？ 要问家居明呢啲。 喂，系 我哋讲咗噶嘛？ 系家居明再遇归来， 系啊，一啊， 咪 留咗个位俾佢啦， 我 抹好个台面。 我叫佢买啲橙翻嚟， 买咗只， 买咗只，六只。 我记得佢嗰阵话发达会翻嚟，即系发达啦，而家系嘛？ 发达啦， 好犀利犀利，咁大家留意住。 好嘅，好嘅，好。 好啦，咁啊，讲到风嘅声音咧，我以前住有个单位咧，嗰个厕所咧系向住人哋个后巷啊，后巷咧好窄嘅巷，咁啲风吹嘅时候咧零舍响，有冇打风咧？都系V 声，嗰啲感觉咧，有啲唔知啊，即系我都系觉得有啲唔系好舒服嘅。不过无论点都好，打风点可以冇咗风嘅声音咧？好似琴晚呢一个风，唔知大家觉得个风嘅声音又嚟得多唔多咧？咁样，琴晚你觉得个风大 冇声啊？ 冇声啊！ 今次好静， 我都好舒服，又唔大雨， 系 咪啊？又唔大风，又唔大雨，但系好舒服。因为其实而家佢俾咗你觉得应该系秋天或者系入冬嘅感觉，所以几好啊，几好啊！ 所以带嚟呢个就系叫做听风的歌，郭富城。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缓缓流过，任人寂寞延续。如 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唯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这首风中的歌，温柔满带爱意，有如情人讲故事，歌中你我已是一生的相依，如活着是这生意。如果一天当你风中听到了我说过的字，柔情如你，浓情如我，请轻哼这阙歌。如今不可跟你再爱，只可以刻骨铭心内，唯求细听从前与你喜欢的一阙歌。 打风嘅歌啊，我哋带嚟嘅就系郭富城嘅《听风的歌》嘅。 嗯， 好啦，咁啊讲话同打风有关嘅咧，我觉得嘅就系打风嘅，除咗头先我所讲嘅就系天气方面嘅变化之外嘅话咧，就系、是、作为打工仔嘅就系究竟几时需要翻工，同埋几时可以放工啦。 系啊，到底今晚打唔打麻雀好咧？ 其实好开心嘅。 系啊，有一日多咗嘅假期。 冇错，再推前翻少少嘅话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以前就算系细个，你唔需要翻工嘅话咧，翻唔翻学都系好。 好开心噶！如果听日默书仲开心，唔使默。 咁你觉得赚咗嘅，系咪、 啊？ 当然有时你会觉得佢就 系 八号、八号、八号、八号， 系咁 啊，佢唔实现，呢个都好人生嘅， 冇 错。有时有啲嘢就系咁样事与愿违，所以我觉得打风系好能够反映到人生嘅。咁啊，人生当中嘅话，我觉得仲有一个风字嚟讲咧，唔系净系咧，就系、是、呼吹啲 wind 嗰啲啊，好似你嗰啲。 唔好再提我，唔好再提，我一大徒弟啊！ 风可以是我哋嘅节目就是风 show 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就 是 我哋一个态度嚟嘅、嗯。我觉得一个态度做得很好嘅，就譬如可能我哋三个人啦吓，喺打风嘅时候嘅话，我哋依然系会准时，每一个人都会出现喺个直播室嗰度、嗯，代表啲咩嘢？嗯， 代表啲咩？ 系爱啊，系爱啊， 系啊系啊， 你唔觉得好 爱呢一份工 嘅咩？ 我最同意啊！如果唔系咧，你会借啲椅啊，塞车 啊， 好多人啊，排队啊， 绝对 又迟咗半个钟头先嚟啊！ 冇错啦，嗱，亦都将样嘢延伸去到嘅就系，当然揸紧车翻嚟嘅时候咧，我会更加尊敬嘅就系各位香港嘅打工仔们，就算如何风大雨大，你都会见到。 佢哋嘅就係會努力咁樣咧，會係逼車翻工嘅。咁、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就係對於工作嘅熱誠同埋尊重，亦都係我哋成功嘅地方。所以嘅話，呢、這個都係乜嘢啊？愛啊！ 哇！ 所以今次不論咧就係、掛八號也好，變三號也好，係好守時嘅。 係啊， 佢話十點二十分就十點二十分，係咪、所以係好好嘅，因為其實琴日你都會知道嘅就係今日已經冇麻雀打啦。 係啊，係啊。 我下一次问阿屌嘟先， 冇错，你翻硬嚟， 成到脚， 所以真系几好嘅、所以咧喺呢度嘅话，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系有少少离题，但系同风有关，系同我哋个风骚有关。 我 OK， 我 OK， 我真系最惊系你， 因为你头先嗰下咧，我冇异议， 所以我拣你有呢首歌曲。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Whoa. 趁今日嗰啲風啊，嗰啲風如果出， 趁啊！ 咁樣你哋 crazy 咧，咁幾好啊！ 好，不過尋日下晝咧，即係知道就嚟打風咧，你覺得個氣氛點㗎？ 我其實我冇咩氣氛㗎，我估唔到佢上到八㗎。係 啊， 即係尋日 其實我諗個個都覺得唔會。 佢個名叫桃之夭夭嘛。 係啊， 咪就係咯，我估緊應該都係夭夭㗎。 因為你唔覺得咩？到黃昏都仲好靜嘅，即係你冇風冇雨，即係冇嗰種即係就嚟打風嗰種感覺。 但係我。都覺得昨天下午啲人開始急急腳啊，唔知點解？ 因為見到你啫嘛， 係有可能啊， 我都係咁諗。 其實我昨天好感動啊， 感動乜嘢啊？係 啊， 見到咩啊？喺街 第一黃腫腳不消蹄啊， 哦 係 啊， 我昨天咧只腳腫到有豬蹄咁樣啊，上到二樓辦公室咧，我啲同事好關心我啊，呢個插一句嘴，我記得天恩講，哇你咁樣樣咧。可能是心臟問題，不是你隻腳的問題，因為昨天真的腫得挺厲害的，很多同事就來這樣篤我那裡一下， 其實我也有想過，昨天有很多女生篤你隻腳，昨天 是啊， 只是知打兩個都已經是這樣， 因為很擔心篤完之後那些肌肉不浮上來，因為昨 天有一個呢，我不記得誰了，他留手指甲篤了我後痛， 你叫他打多一下嘛，有個十字在那裡。 自問難， 我唔認得佢 啊！專自問難， 跟住揾個十字螺絲批嗰度。 咦啊！放曬嗰啲嘢出嚟， 放曬。 但係你琴日都係睇醫生噶嘛？ 睇醫生啊！我尋日咧去咗一個中樂同樂嗰度。N 年冇見過啦，佢做咗骨醫啊，我約咗， 係係係，你唔好睇骨醫， 但 係 佢 book 咗啦嘛 ，book 咗 book 咗嘛，因為佢話咧 唔收你錢， 唔係收， 所以先睇， 收， 你肯定係啦， 關唔關事先睇， 廿年都唔揾個舊朋友，你點解真係揾人哋？你一定係唔收你錢，一係 收啊 八折、 九折 都好，都好， 都好， 都好， 係啊， 你連睇醫生都同人講數，你真係 冇啊！ 送少少藥茶得唔得？ 你真係唔要得， 好啊！ 咁點咧？ 咁啊去到喎，佢約咗四點半，哇！等下等下等下，等到五點幾喎， 我都話車嚟咯， 冇人啊！嗰個成個診所都冇曬， 唔係你先喺診所等緊， 等緊啊！ 咁佢即係望緊其他病人。 係啊，因為佢原來我一睇下門口嘅水白，六點鐘收工咯喎。 係啊，但係四點半冇人， 佢睇曬先嘅係嘛？ 係啊， 佢咪整蠱你啊？ 唔係啊， 佢走咗可能已經。 跟住佢問佢裏邊，我入到去。点解即系四个客路线好耐冇见？我点解你唔俾我打针啊？佢话唔得，出面咁多人排队。 咪系咯， 我话好彩咋。如果你话得咧，我即刻走啊！ 即系你试佢啫， 梗系试佢啦。 即系又唔啱，唔系又唔啱， 佢都死。 佢打乜嘢都系唔啱， 都系死。除非你搞我只脚啦。 跟住咧，佢话乜嘢啊？ 佢叫我瞓低， 系 啊， 睇脚要瞓低， 系啊。 咩医生嚟噶？ 唔系， 又系睇医啊？ 真系。跟住咧， 佢姓骨嘅叫骨医。 唔系我话，我话其实我有着条短裤，我可唔可以除咗个长裤？ 点解要咁？你仲唔系睇骨医？ 睇膝头哥啊！跟住你知唔知佢第一时间做咩啊？我话我可唔可以除咗条长裤？佢第一时间出门， 佢惊吓亲护士。 我唔知啊， 梗系啦， 林专家走入去， 大叔出咗入嚟就剥裤，啲护士都走翻出去。 我唔系啊，冇护士喺度啊！ 医生嗰度冇护士， 仲惊 系啊？ 应该要全程有个护士喺度噶喎，有咩事有第三者？ 系咁又啱喎。 乜个男医生嚟啊？ 都系啫， 都要噶， 系啊， 都要。 哦 ，OK。 你会播歌个， 所以我肯定你真系睇骨医医， 唔系啊， 骨系橙色嗰个骨， 整杯热咖啡，骨子里的意，酥到骨子啦，你做乜嘢啊你？ 你讲埋先啦， 跟住睇啦，咁佢又。一个动作真系好尴尬， 我唔明点解你要除咗条裤？ 佢睇我都话我膝头哥痛咯，咁佢嗰条长裤系咪方便除条长裤？系咪方便啲啊？系咪先？ 系系。 跟住我话俾你听，有啲 O 字脚，我觉得自己有少少 O 字喎。跟住咧，佢话你上床， 哥睇晒， 上床啦。然后呢个企喺后面喎，即系我只脚尖前面啦，咁啊装我，我话好今次接生嘅，佢又叫我动起只脚喎，嗱动起只脚，佢话真系有少少。 佢有冇同你讲，你嗰个唔系好字脚，呢个系 Q 字脚。 佢小 O， 佢话唔系太大 O， 点解 O 变个 Q 嘅？ 我点知佢啊？你问佢啦，佢讲，你问佢啦。咁啊，托赖冇事。咁其实咧，真系太耐冇见啦。走嗰次咧，因为都成六点几啦。 哇！四点几睇到六点几。 系啊，我五点几先有睇啊。跟住又照 X 光啊嘛。 哦，好好啊。 照 X 光啊，照。 咁啊，真系骨有事。 系啊。 就唔系我哋所讲嘅其他嘅身体问题。 佢话如果你真系心脏有事咧，两只脚都会肿嘅。 系啊，因为我哋琴日大家喺度讲，就系话你只脚有时好可能有时未必系嗰啲骨嘅问题， 系啊， 唔系筋骨嘅问题。 系啊。 好，大家都好关心你。 解决啦。 解决 啦。 冇错啦。 我下礼拜又去睇下骨医复诊， 希望由 Q 变 P 系嘛？你企唔 P 字噶？ 唔系啊，变咗翻一动啊，唔好有 O 啊，变 I 字噶。 介绍歌啦， 系啊， 你睇啊， 漫天风雨啊，哇！我同佢走嗰时咧，落咗去大厦咧，佢着咗件长褛咧，向右边走，我向左边走，个画面我觉得好靓。 仲唔系骨医？ 忘掉倦意吧，在这一天之中。 求请将我心轻拥，来吧，在此刻，在这漆黑的角落，做个美梦，就算是朦胧，疲倦地望。 我是鄭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江苏快活人12点答二下，三号强风数量仍然悬挂，25度气温，相对湿度89%。今日吹清劲至强风嘅程度，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达烈风嘅程度，风势会慢慢缓和噶啦。间中仍然有狂风骤雨嘅，听日有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呢个时候送俾大家有逢星嘅四个环节。 寻找爱的故事，苹果树。故事讲述 Helen 冯海恩。 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一棵好大好大的苹果树，有一个小路仔，他日日都去棵树度玩噶。他好中意爬树，他好中意摘树上面苹果食，他又好中意喺树下边瞓晏觉。他童年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同棵树喺埋一齐嘅，而棵苹果树都好中意同佢玩噶。时间过得好快，个小路仔已经大个咗啦。他已经唔得闲，日日去棵树度玩啦。有一日，个男仔翻去棵树度，个男仔睇上嚟好唔开心。棵树同个男仔讲：你同我一齐玩啦。个男仔就话： 我已经唔系细路仔啦，我唔再中意爬树啦。我而家中意打机，不过咧又唔够钱喺网上买武器。 棵树就话：对唔住啊。我都冇钱啊，不过你可以摘晒我啲苹果拎去卖啊，咁你咪有钱咯。个男仔好兴奋，佢摘晒树上边嘅所有苹果，走嘅时候好开心。呢个男仔嗰次摘完苹果之后，就好耐都冇再翻嚟啦。然后棵树觉得好伤心。有一日，个男仔已经长大成人啦，佢变咗个六尺高嘅男人。他终于回来找棵树，而棵树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同我一起玩啊！个男人就答： 我而家完全唔得闲玩啊！我要好努力咁样做嘢，赚钱买楼。我要买间屋俾我同屋企人住，等佢哋有瓦遮头。你帮唔帮到我啊？ 棵树咁样答佢。对唔住啊，我都系冇瓦遮头噶。不过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斩晒我的树枝用来起一间屋啊。个男人照做，他斩晒棵树所有的树枝，然后好开心地走了。见到他咁开心，棵树自己都觉得好开心。不过那次之后，男人又隔了好耐都没有再回来棵树度了。棵树觉得好孤独，好伤心，又好挂心。在某一年秋天的一日，天气好像今日咁嘅， 个男人终于翻嚟棵树度啦。棵树觉得好开心，佢问男人：你同我一齐玩啦？个男人话： 唉，我老啦，辛苦咗成半世人，我想退休去追梦。我想一个人行船去菲律宾，你可唔可以俾只船我啊？ 棵树咁样答佢：你用我嘅树干去做你想做嘅船啦，你想去几远就去几远啦，最紧要系你开心。个男人就用棵树嘅树干去整咗只船，跟住又系好耐都冇再出现啦。终于又过咗好多年之后，男人又再翻嚟棵树嘅身边。佢已经变咗个伯伯啦。佢一嚟到，棵树就同佢讲：对唔住啊，我嘅小朋友，我已经冇嘢可以俾到你啦，我已经冇苹果俾你食啦。个伯伯话： 唉，唔紧要啦，我而家都冇牙咬咯。 棵树又话：我而家冇树干俾你爬啦。伯伯就答： 你而家睇下我啊，老硬嘢。我都爬唔到树啦。 棵树突然间喊起上嚟：我真係冇咩可以俾到你啦。我唯一剩返嘅就係我嘅根。伯伯就话： 唉，我终于乜都唔需要啦。我淨係想搵一个地方去休息。唉，挨咗咁多年，我好攰啦。 棵树带住微笑咁同佢讲：你就坐喺我喺根上边休息啦，能够陪你休息，我觉得好开心。呢一个系一个适合每一个人都听嘅故事。你试谂下，你父母似唔似古仔里边嗰棵树啊？当我哋细细个嘅时候，只要爸爸妈妈肯陪我哋玩，我哋就觉得好开心。当我哋大个咗之后，我哋会离开佢哋。只是当我们需要些什么，又或者遇到些什么麻烦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回去找他们。但是无论父母在哪里，在什么状况，他们都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我们，令我们开心。你可能觉得故事里面的男人对棵树很残忍，不过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对父母的，觉得他们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也都不懂欣赏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时候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希望今天听到这个故事的你，得闲的就回家陪你父母吃餐饭，不得闲的至少都打个电话给他们。 一声哭叫，曾替你两老慰寂寥，曾是愿望梦幻的化身。时时刻刻关心相指引，教你养你已成人，献出一生多少苦与辛。心音关心你的对与错，对你的爱护都关心。年华一天一天的过，见你转眼已成人，我知相亲都开心。我知相亲多苦恼，你每每放纵与放任，弱弱自立上高飞燕奔。轻轻碰上了困扰，你永远抱怨你相亲。我知两老对你爱护，哪有说过感恩？前途险阻怎么走过？你抱怨世 世界中浪人，连寂寞孤单没良朋。回头相亲仿佛多么远，你我会盖但永没完，此刻想起相亲多痛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拥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拥有错不必担心。相亲对你永照顾，你终有错不必担心。 CIBS 人人广播， 电竞十年，香港一梦。 香港电竞这个梦都发了十年，由休闲娱乐再去到竞技运动，台上选手和一班幕后人员用他们的青春去追逐梦想，台上夺标辉煌一刻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电竞十年，香港一梦，一个用十年去换回来的故事。 想知道更多关于香港电竞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电竞十年香港一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臭豆腐诶，臭豆腐诶！ 哇，肥强好嘢喎，点解你嗰啲臭豆腐冇整到成间铺臭崩崩嘅？ 石华姑妈，我更新咗小食店嘅通风系统，所以咧空气清新冇臭味。 饮食业除咗通风系统重要，仲有好多要关注嘅地方。大家想知多啲关于饮食业工作安全嘅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是廖嘉敏 Asia。 Hello， 大家你们好，我是朱茵。快乐是什么呢？快乐对我来说就是无忧无虑，我想做什么就什么。当然我不会影响人家的，自己开心，尤其是跟一些你喜欢的人一起分享一些你们喜欢的东西，这样就真的很快活了。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寻找爱的故事。让爱成为阳光。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拥有健康快乐的童年的。在不同的医院的儿童病房里面，都有些小朋友可能患了长期病患，不能够离开这个病房，甚至回不到学，见不到朋友，过着一些不开心的生活。今天的故事关于一个儿童病房里面，一个男仔和一个大姐姐。这个男仔就睡在近窗口那个位置，每一天阳光晒入来令人觉得很温暖。虽然他的病都要有一段时间才可以好翻，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些阳光就是唯一的安慰，每一日好像安慰着他的心灵，温暖着他的身体。在他斜对面有一个大姐姐，她样子很苍白，很虚弱，睡在那里都好一段日子了，不知道她什么病呢，只是见过很多时都很不开心，爸爸妈妈走了之后就会静鸡鸡地喊。这个男的忍不住有一天走问一问，姐姐啊，你做什么不开心啊？这个大姐姐就说，我都希望可以好像你这样，每日有阳光晒到我张床。我觉得睡在这里很孤单，还有有时候好像有点冻。男仔即刻义告奋勇话：，不如咁啊，我同护士姐姐讲，我哋调床啊，你瞓我个张啊。阿大姐姐就话啦：，咁又唔得，我唔可以攞走咗你嘅阳光噶嘛， 你瞓开，如果我掉咗金，你咪冇阳光咯。呢、这个男仔谂咗一阵就话得，你放心啦，我会叫啲阳光转弯嚟揾你噶。呢句说话听落好似唔系好合理，阳光系直射噶，点会转弯呢？但呢个女仔当时点点头，唔紧要啦。跟住呢个男仔做一样好得意嘅嘢，就叫爸爸攞啲镜俾佢。爸爸虽然唔知做乜嘢，不过佢咁讲好啦，以为佢想照住自己嘅样嚟梳头啫，就带咗一面镜嚟俾佢。第二日，当第一线阳光晒咗入嚟呢间病房，晒到呢个男仔嘅床上面嘅时候，佢马上起身，攞起个块镜，然后摆喺一个角度嗰度，将个阳光微微咁照射开去。最初个角度教嚟教去都好似教唔到咁样。啊！后来终于喺个努力之下咧，嗰块镜摆咗一个位，系可以将个阳光折射到嗰个女仔嘅床上边。个女仔本来都瞓紧觉，点解好似有少少茶眼嘅？跟住擘大眼睇下，温暖嘅阳光已经嚟到佢张床，晒到佢嘅头上边。突然之间，那个男仔见到个姐姐喊，佢好惊啊！姐姐，姐姐，你系咪唔中意啊？个姐姐笑住话：唔系啊，我系好多谢你。由嗰日，呢、這个女仔每日都期待太阳嘅升起，因为佢知道当太阳升起，将第一线阳光晒入嚟呢个病房嘅时候，嗰、那个男仔就会将个阳光折射俾佢，分享一种爱、一种暖、一种安慰。喺人间，唔系每一个人得到同样嘅恩赐，唔系每一个人嘅条件都一样。如果你嘅条件比人好，你得到嘅嘢比人多。可唔可以同人分享一下，让爱成为阳光？爱心成为好多好多嘅太阳，照耀住大地，送俾每一个心里边孤单、心里边无助嘅人。由今日开始，分享你心里边嘅阳光好吗 ？My friend， 今天。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心未分过，伴我行是友谊。 心未分过， 伴我行是友谊，热我心是你一个，无人可吹得熄火太阳。 我是 DJ 課堂考驗學員們聲音運用、創意和想像力，到底他們對自己的表現又有什麼評價？ 上台的時候真的震緊，我就不斷去跟自己說 pick up， 因為我在這個節目上面我很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自在地去傾偈。即 是狼哥都說了，就是我的聲音比較有 character， 但是同一時間如果你太有 character， 你就少了很多變化。 如果想收看卡碎片段，即刻上二台網站以及我是 DJ 專頁啦。 好啦，12点29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发布人先啦，12点半新闻报告，然后返嚟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第一次实施打风不停市，有证券业员工话比平日提早翻工，又话公司喺啱啱过去嘅星期六日已经做足准备同埋预演。有证券商话今朝生意同平日冇太大分别，又期望政府下一步应该研究打风下嘅交通安排，便利金融从业员翻工。熱帶風暴圖茲襲港，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發出了11個鐘，天文台至今朝10:20改發3號強風信號，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陸續恢復正常服務，並且加密班次接載翻工同翻學的人潮。風暴期間，本港情況大致平靜，偶然大風大雨，有市民外出散步感受風力，交通未有受到大影響，機場運作亦都大致暢順。熱帶氣旋圖茲吹襲期間，醫管局說截至上午10:00，一個女子受傷，在公立醫院急症室接受診治。民政事務總署一共開放27個臨時庇護中心，有120人入住，當局合共收到13宗冧樹報告，但是沒有收到山泥傾瀉或者水浸報告。另外渠務處未有收到水浸報告。巴西最高法院附近發生兩宗爆炸，一個男子死亡，警方說是自殺式襲擊。事發在當地星期三晚，第一宗爆炸發生在法院大樓附近一個停車場，幾秒鐘之後在法院大樓前再發生第二宗爆炸，當局事後在大樓前發現一具遺體。當地官員說策劃爆炸的男子可能曾經試圖進入法庭，警方說仍然需時確認死者身份，已經部署一支配備爆炸處理機械人的拆彈小組前往事發地點一帶的廣場調查。最高法院就說爆炸發生的時候，最高法院法官剛剛結束會議並迅速安全撤離。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中午12:00，热带风暴图茲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130公里，即是北纬12.1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香港以南海域。图茲继续减弱，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缓和，但是初时仍然普遍吹强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烈风。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大部分时间维持。当图茲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今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长洲泳滩和塔门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4、60和58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1、75和68公里。 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风势逐渐缓和，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9点，跌173点，总成交金额81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2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0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0.2升6.4，盈富基金19.7毫7跌1毫7，恒生中国企业71.9跌6毫4，美团171元跌4.4，阿里巴巴89.15跌4，中芯国际27.35升2毫，南方恒生科技4.31跌6.4，融创中国2.75跌9.0，小米集团28.4跌5毫，京东集团135.6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56.02，瑞士法郎0.888，加元1.401，人民币7.242，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4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38758点，升37点，港金报2416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62.9美元，卖出256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笑靥心思，波澜万丈。曾经沧海，蓦然回首，系咪仲保留住嗰片初心呢？国剧830，梦中的那片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灿良。我觉得开心咧，最紧要嘅就系你可以同你喜欢嘅人一齐啦，去做任何嘢都唔重要嘅，因为喺边度食啲乜嘢都唔重要嘅，最重要嘅系人。你可以同一个你喜欢嘅人一齐，咁就会系好开心噶啦。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 喂 ，Eric 啊，你好啊， 翻翻你嘅医务所未啊？ 哇，今日真系搵呢个搵笨风嚟嘅，真系。 点解啊？ 唔可以咁讲，唔可以咁讲。风有风系估唔到嘅嘢嚟噶，猜测唔到，预测唔到噶嘛。 啲 timing 真系差到咧。 冇咁啦，笑翻啦 ，Eric。 系啊，都翻，系咪翻工唔系问题，不就啊，即系今朝做嘅嘢又混乱晒，咁、 哦、 要做咁多嘢，咁 都系嘅。喂，你应该咁谂，就系、是、呢个风。 咧唔好带嚟太大嘅伤害。你见到路上面唔会有好多嗰啲城市咁嘅树冧啊，即系路塞，即系唔会有呢啲。 今次唔系好严重。 系，所以呢个都算系一个感恩嚟噶啦，咁咯，系嘛？好。Eric， 今日讲咩？ 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啲我想讲啲荷尔蒙病啊，因为我今次啱啱喺新加坡翻嚟咧，就去咗佢哋做兽医咧，间咧就都会去啲 conference 嘅，就讲啲有啲即系update 嘅讲座啊，讲而家有咩新发展，同埋可以学啲新嘢啦。咁样就做咗咁多年都有嘢学嘅。咁啊，今好多啲学友留意咧，年年呢啲咁嘅讲座咧，都佢会拣啲我哋。一般獸醫都認為有少少特別後生啲嘅獸醫啦，都可能會認為啊，都算內科之中難啲嘅嘢嘅，咁啊容易啲嘢冇人想聽啦，梗係咪？咁樣就話即係好多時講荷爾蒙病嘅，咁啊今年咧就話多 lecture 到講荷爾蒙病咧，咁啊其實係好得意嘅。事實上咧，一般人咧帶嚟睇醫生咧，如果同佢形容話，喂，你只貓有心臟病啊，你只狗只腳髋關節有問題， 呢啲人會明白啊，係 咪？係啊，好明白。 咩叫荷爾蒙？我個心裏邊 冇人會帶嚟話，有啲人會直接帶嚟話，我懷疑我只狗。頭先你啱啱同我講話有個聽眾話， 唔係嗱，頭先咁講嗱，我即係講下少少先。頭先咧就有個聽眾即係問 send 啲 message 問我嘅，我懷疑我只狗有腦震盪，咁應唔應該睇醫生嘅點樣咧？咁樣咁我就問咗 Dr. Eric， 我幫佢第一時間問咗啦。咁 Dr. Eric 答我咧就你點樣答嘅？即係我話嗱，其實腦震盪有冇 symptom 嘅咧？見到佢有時玩得好癲咧，撞咗埋嗰個櫃，係咪即係哎呀死啦死啦？ 哦，係啊， 即係 如果有病徵就要即刻睇醫生啦，梗係。系啦，如果佢冇病徵咧，就 暫時可以當觀察先，係咪？ 啊，都唔應該嘅。如果你肯定係碰撞咗個頭，咁你真係驚嘅。其實應該真係睇醫生嘅。 Okay. 同樣一樣嘅啫，你知如果做運動腦震盪，你嗰刻可能暈暈地，咁啊起翻又好似冇嘢咁樣。不過其實你個腦腫緊嘅，咁啊又你可以中風啊，有好多其他嘢可以發生嘅。所以咧，基本上就如果你懷疑，就應該睇醫生噶啦。 Okay. 好， 係啦。不過咧，你見啦，嗱，腦震撞親腦震盪啲人就直接講唔知腦震盪係乜嘢，都可能會話啊，我只動物有腦， 即 係講曬你話。我隻狗有糖尿病，我隻狗有腎上腺素啊，所以呢啲咧對一般客同都係一個好模糊啲病嚟嘅，人有都佢都唔。如果我話俾你知，你甲狀腺有事，或者你朋友甲狀腺有事，你都唔知佢講乜嘢。 我都唔知有咩病徵。 係啊， 我點會知啫？我都話俾你聽。 點解你會知道呢個病啊？咁你自己係獸醫。 我唔知佢係乜嘢病，我只可以話俾你聽，我個 symptom 係乜嘢，係咪啊？ 係 兩回事嚟㗎嘛。 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咧，我哋身體內臟全部都有個好明顯生理嘅作用啦。你明白嗰啲生理咧，其實呢啲病好 make sense 嘅。 嗯， 係嘛？即係佢哋係可以好複雜，其實就不過咧，我哋今日就我有其實有三好多好多古怪的荷爾蒙病嘅，有些是譬如性荷爾蒙啊，呢啲咁樣，咁呢啲好罕有嘅。而家講緊貓狗啦，梗係唔係講人啦嚇？咁就嗰啲就好罕有，罕有嗰啲唔講啦，即係講我哋最大嗰幾個。咁樣就第一個咧就係甲狀腺啦，第二個咧就腎上腺，第三個咧就係糖尿病。 甲狀腺、腎上腺同埋糖尿病， 係啦。咁甲狀腺同埋腎上腺咧都可以高同埋低嘅，所以分做兩種。同埋個糖尿病咧就咁係一講一邊嘅啫，其實相反都有嘅，不過相反嗰個好罕有嘅，即係有個係你血糖會過低咁，呢個就基本上我三十年未見過一隻。係，所以咧就甲狀腺啦。甲狀腺咧，如果我明，我而家解釋甲狀腺做咩，就大家會明噶啦。甲狀腺咧係。影響你新陳代謝嘅，所以你甲狀腺高咧，你新陳代謝會快；咁你甲狀腺慢咧，就你新陳代謝會慢。咁就會影響好得意喎。咁我啱啱講新陳代謝，咁新陳代謝係成身嘅，你成身你乜嘢細胞都有新陳代謝呢樣嘢嘅，所以咧基本上係影響你成身嘅，乜嘢都影響嘅。所以咧一般動物咧好得意嘅。狗咧就會甲狀腺過低，貓就會甲狀腺過高嘅， 係啦。但係呢啲係咁樣 inborn 㗎，即係佢出世。 係啦，就係狗可以高，不過好少見嘅。貓可以低，不過有極之少見嘅。所以咧講低啦，低咧你就嗱，咁我啱啱講嘅新陳代謝慢，你會點啊？好 攰啊！ 好攰咯，係咯，冇咩力咯，同埋你啲毛好唔靚嘅，係咪？你啲皮膚麻麻地嘅，同埋咧好容易肥。 我好容易肥，系因为新陈代谢慢啊嘛， 系 有啲人都会讲噶，唔系话你肥嘅话新陈代谢嘅问题嚟噶， 系啦，饮水都饮水肥噶。 係啦，所以咧嗱，依啲你咁樣你睇醫生話我啲皮膚麻麻地，咁it could be anything啦，係咪？或者好攰又去，所以依啲咧其實係需要個獸醫醒水，唔係好有病徵去話俾 呢啲都唔算係病徵添，即係佢成日攰咁，你都好少會真係懷疑佢有病噶嘛？ 講得未清楚啊，點知腎甲狀腺荷爾蒙分泌過低咧，其實咧係可以任何病徵嘅。 系啊，你頭先嗰啲咪咯， 你夠抽筋甲狀腺啦，隻眼有問題甲狀腺啦，乜鬼嘢都係甲狀腺嘅，因為新陳代謝啊嘛，係所以咧夾低啊咁，咁啊好容易嘅啫。如果你我哋 work 係依有依個可能性咧，其實個成個 picture 係似嘅，即係講個歷史嗰陣時候，我就會諗依樣嘢噶啦。 咁你要點 check 啊？ 咁就抽血嘅啫，佢就 哦，即係 抽血。呢個就咁多種荷爾蒙最簡單嘅過嚟咁樣咯， 就係甲狀腺出現問題。係 啦，咁樣就我哋就俾翻荷爾蒙藥食，咁樣就要食成世嘅，治標不治本嘅。 啊， 就食咗冇事。貓高咧就相反咯，只貓咧食個哇，我只貓 就好似發癲咁樣，成日都走嚟走去，好餵食， 係好餵 食，都唔飽。 是吃不饱同埋永远吃几多少都瘦的 你啊， 你讲 我，你好像马小强，吃几多唔 饱，你要 check check 啊咁样。 check 甲状腺， 我都 direct check 喎，不过 系啊，好得意咧。其实甲状腺高咧，你话咁有咩影响啫？佢食多瘦咁，好似好幸福咁样，系咪？不过咧，其实咧 又系。 是好 terrible 嘅，又係成身新陳代謝嘛，佢咧佢會整到你心跳快啲噶嘛， 係佢、哦、會好辛苦咯， 係啦，咁樣就變咗咧，你個心臟個心肌咧會，你知你去健身嗰陣時候，你的心肌你的肌肉會越嚟越大噶嘛，係 啊， 咁佢呢只你啲貓咧 就 個心肌會大，咁你個心肌咧大咧，你個心室就會細噶啦，即係心 哦 個虛位 比例嚟 嘅， 係啦，所以咧就變咗。你泵血就越嚟泵，即係你又用好多力泵血啦，因為你心肌大咗嘛。 嗯、 不過你泵血係泵好少，因為你 feel 咗個心臟都好少血嘅啫。 嗯、 所以咧就依貓就會好早死噶啦。 哦， 係啦，所以、terrible disease 係咯，哎呀，咁都係一樣係要驗血。 都係一樣啦， 有 驗血咧就有，其實全部甲狀腺高都係一種 cancer 嚟嘅。咁、 哦、 不過咧好多時用藥物可以控制嘅嘢嚟嘅，所以好簡單，即係一般嚟講都簡單醫嘅。咁、就下一個就腎上腺啦。咁啊腎上腺高咧，常見過腎上腺低嘅，所以低我哋或者唔講啦。咁腎上腺高咧就好得意嘅喎，腎上腺咁我頭先講話生理啦，腎上腺高就係腎上腺就係、是、個名好得意嘅叫腎上腺。咁啲人咧同我講話，我腎冇事嘅咁樣，其實同個腎冇關嘅，係、腎上面嘅腺，係、個位置嘅啫。咁、腎上腺咧就整到製造類固醇嘅，控制你身體嗰啲電解質咁樣嘅。咁、咧就如果你高咧，就會會影響你如果長期食類固醇咧，你個肝會壞嘅。係啦、所以咧佢。因為佢內置類固醇高咧，其實啲腎上腺動物咧就會引發佢個肝越嚟越大嘅。咁、類固醇咧都係好似新陳代謝少少咧，就會影響你成身嘅細胞啊。主要我哋見到就係皮膚薄同埋飲水好多。 皮膚薄， 即係貓狗都係。 胃口好好，因為你食類固醇，你胃口好好嘅。 係咪貓狗都係？ 貓狗都係、又係一種病狗多過貓啦。不過貓都可以有嘅。 我點知佢薄啊？ 係咯，皮膚薄 睇唔到 喎。咪好後期㗎啦。佢個肚會好似嗰個啤酒肚咁樣嘅，因為個肝會大。 你嘅又係你嘅又係你。 哇！即係我要話 ，Harry 唔好再講啦。 又 係 馬小強，又係馬小強， 所有攝影師都有。 嚟煲符先喎， 咩事都有事啊！你真 係，我肚好脹。 系啦，佢不飲，所以依個咧就係飲水多、屙尿多啦，係佢胃口好，不過唔會瘦嘅，佢就真係越嚟越好似肥，不過肥得好怪， 不瘦過， 上 淨係個肚肥啊嘛，係嘛？ 係啊，上身瘦瘦地咁樣，不過個肚腩又好脹， 係exactly。 Eric， 你下晝有冇時間啊？ 幫個 Gavin 俾你照照，驗一驗血先同佢。 系啦，咁样就呢个病就有呢、這个病就有啲复杂嘅，咁啊呢个病咧就基本上都系食药控制嘅，有可能有时咧都系 cancer 引发嘅，所以啊有时可以做手术，人就有时系有啲人话脑下体要割走啊，系好多时呢个病嘅，咁啊最尾嗰个咧就系糖尿病，咁糖尿病咧就又系饮水多尿多，所以饮水多尿多，咁啊啲人话咁呢个定位喺边度啊？ 咩位置飲水多？ 係啊，個個人都定位唔同噶嘛， 係啊， 係啊， 所以咧個定位好簡單啫，50毫升一公斤。 嗯哼。 所以你九十公斤咧就五十誒可以飲五十乘係啦五百毫升啦，咁咧就你呢個係一個 指標， 比起啦，你如果好熱嗰日飲多啲水好正常，不過就應唔應該日日咁飲嘅？但如果係咧，就應該睇醫生啦。咁你腎上腺同埋糖尿病都係咁樣嘅，就飲水多。咁你知唔知點解糖尿病叫糖尿病啊？ 因為飲料係甜咯， 係啦，點解係啦？甜啊， 因為分解唔到你嗰啲糖。 係啦，所以咧傳統地咧就係仁醫啦，就係誒點樣知道？即係講緊一百 有 矮，唔係啊，直情係有矮啦。佢會個醫生會舐一添一添你啲料， 真係㗎。 系啊系啊，咁样就叫 糖尿病。咁你如果只狗， 系啦， 我如果只马我带去， 唔系如果今日有成十只嚟睇，咁点搞啊？ 好甜啊自己。 系啊， 系啊，有另外病咧，嗱个英文名叫 diabetes mellitus。 系啊 ，diabetes 嘛。 系啦，不过咧就有原来有第二个名叫 diabetes insipidus， 系第二种荷尔蒙病嚟嘅。 哦， 咁嗰个病咧又系饮水多尿多。咁嗰阵时旧时嘅医生咧，添一添咧。就會話甜就係 mellitus， 唔甜咧就係 insipidus， 所以又有依個嘅糖尿病，大家知道， 明白， 係啦，要打荷爾蒙針。 好，總之多啲關注嚇，有啲咩事即刻揾專人處理，好冇？好，喂，今日唔該曬， 一陣間馬斯克會揾你嘅。 係啊，我陣間過去揾你啊。 不過唔使甜啊，甜啊。OK， 多謝 Eric 啊，拜拜。 唔該，拜拜。 可以舐下佢塊面。 好啦，啲嘢慢慢咧就變翻正常啦。咁大家希望翻工咧就開開心心繼續開工。我哋聽日咧十點鐘再見大家。 好啦，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坐多苦诶，坐多苦诶， 地强啊！你嗌乜嘢啊？ 吓 ，Sarah 姑妈，我嗌得咁大声，你都听唔到？ 我就系听到啊，不过点解我闻到臭豆腐嘅味道嘅？ 咦，肥强，恭喜你，你成功咗啊！ 哎呀，我有冇听错啊？唔臭嘅臭豆腐啊，点配得上呢个咁经典嘅名字啊？ 原因好简单， 就因为我帮肥强呢间肥强大吃大喝小食店换咗全新嘅通风系统，得唔得？ 咦，得，成间铺再冇话成阵噏味咁样， 梗系啦。一间食肆无论是楼面定是厨房，通风设备都是非常重要的嘛。一般饮食业如果是没有冷气的厨房，无论温度和湿度都是相对较高的。厨房里面还会有大量的煮食炉具，所以这种情况在夏天是特别严重的。所以雇主就一定要在厨房安装妥善的抽风系统，确保工作环境舒适，那员工就可以安心工作啦。 我都同意 Asher 所讲的，保持住厨房的空气流通是非常之重要的。另外啊，如果能够使用一些热能较少向四周到扩散的炉具呢，例如电磁炉啊咁样，哇，咁厨房的温度嘅话就冇咁容易升温啦。 两位唔好意思啊，我觉得有啲热啊。 咁啊，你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先啦。如果厨房嘅温度真係太高，就要安排员工喺清凉嘅地方小休。仲有啊，要为员工提供清凉嘅饮用水，安排员工定时去补充水分。 Sir 姑妈，我系时候饮水啦，我要洗晒。 你自己攞水饮啦。仲有啊，你着住件皮褛做嘢，又热又焗，你因住中暑啊？ 冇啊，因为件衫新买噶，我咪试下舒唔舒服咯，型唔型啊？ 员工在厨房工作一定要穿着适当的衣物，例如是一些宽松的衣服，不过件衣服阔是好，但是如果件衣服太阔都要留意的，避免因为件衣服阔得滞构成安全问题嘛。 收到。 肥强啊，你说什么话？ 我说收到啊。 好多时如果厨房员工长期暴露在过量的噪音底下，是有机会导致听力受损的。常见的噪音来源包括煮食炉具、抽风系统、其他机器运作产生的声音，还有煮食时器皿碰撞的声音等等。 是啊， Asher， Sarah 姑妈她煮亲饭呢，整个厨房的机器就乒铃乓啷，我现在只耳仔啊有时听嘢不是很清楚啊，我有理由怀疑是 Sarah 姑妈整弄我的。 肥强啊，你怎会这么蠢的？我煮饭 饭嘅时候一定有声噶啦，你自己又唔好成日啦入去厨房去偷嘢食，咁可以避免到咯。 肥强 ，Sarah 讲得啱噶，其实仲有好多方法避免听觉受损噶，例如预先辨认同埋控制工作场地嘅噪音来源。 如果系机器发出嚟嘅声音异于正常，咁就要定期维修同埋要保养机器啦。肥强啊，你过嚟，我有样嘢俾你。 咦 ，Sarah 姑妈，你做咩送到耳塞俾我啊？ 如果你觉得周围的环境声音太嘈，咪戴住对耳塞咯，保护翻你的听觉啊嘛。 收到。 肥强啊，你系真唔系啊？咁简单都唔识，你简直就比任何一种动物更加蠢啊！ 咩话？西华姑妈，你讲咩啊？我一句都听唔到、啊，我净系听到咧有只狗喺度，哦哦咁吠。 哇，肥强，你咁样整蛊 Sarah， 你梗系身痕顶啦。 阿树啊，话时话，有时我喺厨房做嘢咧，唔知点解咧，有时真系觉得个身系好痕啊。 肥强啊，冇理由噶、啊，你咁恩皮，面皮又厚，点会有皮肤嘅问题呢 ？Sarah， 厚面皮嘅人啊，都有机会因为喺厨房工作而带嚟皮肤问题噶。 呢、這个我清楚啊，例如可能咧接触到危险嘅化学品啦、啊，例如番碱啊、清洁剂啊、去污剂啊、腐蚀性嘅液体等。员工都会比较容易患上常见的职业性皮肤炎、皮肤灼伤或者眼部受伤的。 嘿，员工就要佩戴个人防护的设备，例如手套和眼罩。员工要多些要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皮肤清洁和干爽。鼻强啊，会不会是你份人污糟邋遢才有皮肤问题呢？ Sarah 姑妈，其实我是不是踩到这条尾啊？你是都要辣庆我的。 肥强 ，Sarah 辣庆啊，都是跟你玩一下啫。不过在厨房就真的绝对不可以嬉戏啦，还要小心火种，以免辣着啲易燃物品发生火警。 呢、这个我绝对明白啊，对厨房防火要求极高，例如咧要定期清洁排气系统以及排气管道上的油渍、哦。 肥强，你唔好得把口讲、哦，你睇下呢啲油渍，仲有啊呢一啲灭火设备啊都要定期检查，各出入口嘅话应该要清楚标明，而且要保持畅通无阻，有冇做到啊？ 咦，说时迟那时快，你未讲完我已经搞掂晒啦。 咁就正確啦。仲要留意、哦，如果煮食炉具嘅燃料供应系统失灵嗰阵，就要即刻关闭，同时要召唤维修人员检查同埋修理发生故障嘅系统，千祈唔可以自行修理噶，同埋要遵从翻炉具嘅点火程序。 果正宗嘅，果正宗嘅。 肥强啊，你唔系话要卖臭豆腐嘅咩？突然之间点解又卖果正宗噶？ 我谂下谂下咧，西楼姑妈你讲得啱啊！天气开始凉啦，我要咧赶上天气变化前嘅尖尖，买啲时令美食，供我系咪好有触觉咧？ 你咁讲又啱，咁我帮衬你先，以示支持，唔该俾十二只果精种嘅俾我啊！ 对唔住阿 Sir 啊，我只系练习一下，我学人叫果精种嘅，我未整过噶。 Sarah， 肥强块面真系越嚟越厚啊，变到厚颜无耻。 有啊，肥强呢支好嘢嚟啊，攞去用啊。 咩嚟噶？ 一睇就知系面懵膏啦。厨房环境安全整齐啲，佳肴美食。特别好味啲，我是廖嘉敏 Asia。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再归家似重播，每日要烦恼太多。那一天落雨大，抹不干那泪眼，却又要装开朗。每一晚去消遣，碰千杯意未醉，气量已实在太多。哦，那出心有污迹，擦不清那权意，怎由泪摸索？别要等。逐寸地逐寸 全未冲开那束缚，任意死，任意想，任意哭，吻断感觉，随着花洒挥霍，洗擦着我，七年八落，归真反扑。 各位同学仔，你哋准备好未啊？我是 DJ On Air。 好啦，嚟到我是 DJ On Air 第十一集，各位坐喺下面嘅学员们，我哋而家俾啲咩台上面嘅四位朋友啊？就系、是、掌声、欢呼声耶！好嗱，咁喺四位学员未介绍之前咧，同听紧风骚发人嘅朋友们又讲下啦。今日进入第十一集，所以我哋又有啲新嘅玩法。今次呢个新嘅玩法咧，系所有坐喺呢个学员咧都有一齐参与集思广益，为今日嘅节目咧系做咗少少嘅思想工作。我一阵再介绍啲咩吓。而家交俾台上四位，有三个女仔，一个男仔啦。由佢哋首先介绍下自己先。由我呢边女仔开始介绍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eyenne。咁我就个人本身比较中意讲嘢、表达自己，亦都好中意去旅行噶。 Hello， 大家好，我系第二组嘅 Alex。我自己都好中意去旅行嘅。咁一阵间如果有啲咩旅行嘅趣事，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 大家好，我是第八组的文文，咁我旅行的经历就不是特别多啦，但是每一次旅行的经历都记忆犹新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七组的李佳嘅 Brenda。咁前面三位朋友都喜欢去旅行，其实我都喜欢去旅行的，不过想去的地方很多，但是目前还未去到很多地方，希望未来有更加多的机会可以去到很多地方。 好，非常之好啊，四位学员好像很有信心啊，今天同埋体验他们好像先做了很多讨论的工作。嗱，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嗱，其实呢我今次希望大家又有一些自己的体验，亦都有一些资料啊，网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啦。咁当然呢，每一次我们找到资料做什么，做 fact check 一下，又或者个资料我们要筛选一下，出唔出得街啊，里面讲嘅嘢有冇一啲不雅啦，有冇一啲呢同商业有关㗎啦，或者有啲呢基本上是教人做一啲唔系叫嗰事，我们都唔要嗰啲资料，系咪？咁我们呢头先呢就已经呢邀请呢我们台下嘅同学仔每人諗一个话题，嗱，来自七个大题目，今日我俾佢哋嘅题目。第一个呢就是健康啦，关于养生啦，预防疾病啦。第二个关于工作，即是职场方面，同同事啦，同老板啦，同客人相处嘅。第三，友谊啦，关于朋友或者男女朋友嘅相处之道啦。 第四，旅行啦，关于旅行嘅所见所闻或者旅行而产生嘅好多问题。第五，嗜好啦，关于兴趣消闲方面，而家啲人中意玩啲咩嘅呢，去边度嘅呢。第六，飲食，关于飲食嘅心得，或者当去餐厅酒家食嘢嘅时候带出嚟嘅啲嘅经历啊，花边新闻啊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係关于香港风情风土人情。以前嘅香港啊，你最中意去嘅地方係边啊？哦，原来荔园喎。而家去边度啊？哦，又唔知啦，由年轻人自己諗下啦。以前香港人呢，有冇啲咩经常会有嘅文化行为而家唔同咗嘅，即係等于以前呢啲人成日攞嚟讲嘛。以前啲細路仔呢就係成日要捉佢返屋企嘅，因为就出街玩。而家細路仔要赶佢出屋企嘅，因为佢而家只係屋企呢係玩手机嘅咁啦。咁所以七个大题目呢，我哋头先呢全部嘅同学仔每人都諗咗个题目，而跟住呢我哋揀咗两个我哋觉得呢最有发挥嘅，就由今日其中一组啦，同埋下个礼拜嗰组咧系抽咗啦。好，而家落嚟嘅时间咧，就由佢哋就住今日佢哋抽到呢个题目，去发挥下佢哋嘅见解啦，同埋听有冇啲资料同大家分享。我而家交俾呢一组嗱，记住咯噃，你要话俾大家听你嗰个题目噶，知唔知道？好啦，我是 DJ On Air 开始。 Hello， 我是 Cheyenne。 咁现今呢我哋就越嚟越多人香港人会鍾意去旅行啦，因为其实喺香港做嘢读书生活都好大压力。咁慢慢大过咗，除咗鍾意同屋企人去旅行之外，都少不免会有同朋友啊唔同嘅旅行伴侣去旅行嘅。咁当中大家会有一啲唔同嘅生活习惯啊，出生嘅背景啊，咁导致到会有好多唔同嘅拗叫喎。咁唔知大家其实去旅行嘅时候有冇试过同啲朋友啊旅行伴侣呢有啲好拗撬咁样，令到大家其实翻到嚟会绝交啊等等嘅习惯嘅问题出现呢？ 系，我系 Alex 啊，咁我讲先啦。首先咧，我试过一次去旅行咧。首先，因为你系同一班人去旅行，咁所以一班人你去旅行之前会做咩？就是、要计划你嘅旅程会去边度玩啊嘛。咁首先就系去旅行嘅时候，因为有啲人系唔做计划嘅，咁所以咧去到最后咧。就突然间又话，哎呀，点解唔去呢度啊？哎呀，点解唔去嗰度啊？我鍾意呢度多啲喎，哎呀，我鍾意嗰度多啲喎。但佢唔做计划囉。咁我就好嬲啦，我就觉得。你哋呢？ Hello， 我系第八组嘅文文啦。咁有啲人呢就会同大家讲话，啊，冇所谓啊，你哋 plan 啦，我所有嘢都 OK， 我就晒你哋。但係去到真係目的地嘅时候呢，就会嫌三嫌四。譬如话，喂，呢笪地方好闷咯，去嚟做乜嘢啊？点解要嚟呢度啊？点解要睇呢笪地方啊？都冇嘢好睇嘅咁样。 咁我系 Brenda 啦。咁其实有时候因为我哋去 plan 嘢嘅时候，唔单止话我哋要去边度，甚至系我哋要带啲乜嘢。喂，你负责带咩即应即有啊？你负责带啲咩？我哋可能有啲人会有洁癖啦，咁佢中意带一啲备用嘅，可能床单啊、被套咁，有啲人会带呢啲啦。但系佢可能佢应承咗佢会带，然之后佢又唔带，就系属于 planning 上面，佢哋就会完全唔 follow 你做嘅嘢，然之后你就会觉得，唉，我 plan 嚟都冇用嘅咁样。 执嘢都系个问题嚟噶。试过有一次咧，都系旅行伴侣啦。咁当然佢执漏嘢啦，同埋佢系去到机场先嚟发现佢自己冇执到嗰样嘢，就系护照。咁我哋就即刻去谂办法可以转下一班机啦。咁当然系俾咗好多钱啦。咁但系我都冇办法嘅，因为其实你嘅伴侣你冇理由自己走先噶嘛。咁我就好有义气嘅。咁但我唔知啊，即系其实当然我成程都可能就系，唉，点解我哋会咁样噶？点解我唔提你噶？点解你会去到最后先嚟执漏嘢噶？咁样咯。 即系我觉得某程度上，我觉得有时同朋友去旅行变咗自己系一个保姆咁样，因为要帮佢 prepare， 即系譬如买机票啊，所有嘢我帮佢睇晒啊，酒店边度近市区啊，或者中间嘅接驳啊，交通点样做啊，要提佢写个 list 话俾佢听，一定要带呢一样嘢啊，咁样其实变相就会哇好攰啊，咁样好似做多一个人嘅工作咁样咯。 嗯，同埋大家咧去旅行之前记得一定系上机前要做咩噶，就系、是、登机手续啊嘛。大家而家知道而家系可以预先登机噶啦嘛，但系咧。唔知點解我啲朋友都係唔知道㗎啦，然之後佢又覺得可以唔做喎。最後呢就係、是、去到最後先嚟發現原來唔夠時間 排長龍囉。咁我覺得除咗話頭先講嘅前期嘅嘢啦，咁我覺得到步之後呢你都會發現好多，因為你平時係同屋企人住㗎嘛，你唔需要同你啲 friend 一齊住啦。咁你一齊住之後，你就會發現你啲 friend 有時係有啲生活習慣你係唔 OK 嘅。我覺得完全唔 OK 啦，例如打鼻鼾啦。雖然我知佢唔係有心嘅，但係有時真係夜晚你諗下，我哋有時候 plan 得好足嘅時候，希望第二朝可以早啲起身，結果前一晚瞓唔好喎。 係啊 ，Brenda 就例如譬如即係好似扯鼻鼾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認為你去旅行之前咧，就要同你嘅

意見啊？ Rachel 啊？ 咁我係 Rachel 啦。咁同頭先 Michael 講嘅一樣，就係我覺得一開頭個題目冇點到題啦，即係聽咗一陣都未知係講緊咩，同埋一開始話可能可以話八個激嬲同旅行同伴嘅行為，咁即係即刻講可能會好啲啦。同埋我覺得係嗰、那個 point 咧，好似講嚟講去都係好多例子去支撐同一個 point， 即係例如係 啦 planning 唔夠或者生活習慣唔同，咁嚟嚟去都係呢啲啦。同埋我覺得可以舉多啲真係自己親身經歷或者作都好啦，即係朋友經歷過嘅嘢，就可以講啲真係鬧咗交啊 drama 啲咁樣會聽落吸引啲咯。同埋我都欣賞Alex 有嘗試去同其他隊員去互動嘅，即係雖然知道你哋本身唔係同一組，聽得出唔係好熟，但係都有盡量去俾回應。咁如果有再多啲互動會再好啲咯。 同埋頭先咧，你話預先登機定登記啊？我睇到我好似睇到话预先登机，嗱预先登机有冇可能嘅？登机即系个人上机啊嘛，冇得预先登机。我入咗去坐住先，冇系预先登机。 登记。 你好似讲咗预先登机系嘛？ 太高涨个情 况。系啦，咁预先登机做唔到嘅，相信而家暂时唔得啦，系咪先？咁张望有啲咩嘅？嗰边有个男仔想讲，俾佢发挥啊。 系十一组 Terry， 我都抄低咗啲 point 嘅，咁逢親講呢啲列表式嘅一啲題目咧，我覺得咧其實都有啲技巧嘅。如果唔係咧，會有少少悶嘅。咁我抄低第一個咧，就最好分少少類，例如就係去之前有咩拗叫， yeah， 我都同意。 去緊有咩拗叫，去完都仲有得拗嘅，咁就會覺得即係容易入口咧，多啲豐富啲。跟住咧，我覺得最好咧就係有一種慢慢提升嘅感覺，即係好似越嚟越嚴重咁啊！即係譬如我覺得，譬如頭先講最討厭係咩？唔 plan 旅行程咯。嗱，原來唔 plan 只係第一步啫。有啲咩更加黑人憎咧？就係你 plan 咩，我就話我唔中意去。 或者卫生习惯 系啦，又或者系咩人，总之就系一啲日物层层递增嘅话，我觉得会好听啲。咁另外咧就系可以有啲转折咯，就系譬如头先讲开话，我就最唔中意去啲文青嗰啲啦。咁如果你啲同学咧就话，喂唔系，其实我中意嘅，咁有啲火花产生，即系有啲 twist 啊，我觉得会好听啲。呢啲我抄低咗个 point 啦，系啦， 好多谢晒。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呢就可以俾佢哋每人讲下你嘅感受啦，好冇？ Hello， 你好啊，我系张子莹 Shayne 啊。咁啱啱做过呢场嘅呢个丰收快活人啦，咁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开头我会做带出呢个题目，咁但系可能我自己就 assume 自己知道个题目，就会变相听众都知道个题目嘅时候，咁我就带出得唔够清晰啦。咁我学识到嘅嘢就系下次即系、就是、需要去带出呢个题目嘅时候，系要去精准咁讲出嗰啲字眼，我而家系要讲啲乜嘢啊？咁令到大家都会知道，原来你系想讲啲乜嘢，而唔系讲到去中间嘅时候，大家先会 get 到你讲啲乜嘢咯。 Hello， 我系第二组嘅 Alex。啱啱讲咗呢一个话题啦，咁我自己其实因为我哋倾嘅时候咧，净系列咗好多点出嚟。咁但系一嚟啱啱冇点到题啦，二嚟就系我哋讲嘅时候咧，我哋都喺度跟紧自己可能谂过嘅一啲点去讲，但系就变咗可能好散收收，亦都将成件事冇递增到可能一个节目，如果你要 keep。要繼續去聽嘅話，咁其實可能要有個keep 住俾聽眾去聽嘅話，就可能要越嚟越好聽啦，或者令到嗰件事可能越嚟越緊湊，個氣氛越嚟越緊張咁樣嘅。咁但係自己可能未做得好好啦，同埋都可能同大家組員未個關係未升華到去有一個好熟嘅階段，咁所以我有時候可能都接唔到佢哋，咁可能我自己都會想再做好啲啦，下次。 我是第八组的文文，我认为我刚才的表现是非常不足的。首先我真的没有说太多东西，很多谢我的组员，即是很多谢 Alex、Brenda， 跟着还有 Cheyenne， 他们不断抛个球给我，就令我有多些机会去发言。我就希望我下次可以在这方面掌握得更加好，就可以主动发言多些。 我是第七组的李嘉日 Brenda。咁頭先喺風騷快活人入面，我就覺得我自己嘅表現其實可以做得再好啲嘅。我會覺得如果可以嘅話，因為頭先亦都有同學講過啦，我哋列咗好多 point 出嚟，咁亦都有同學提點我哋話，如果我哋可以再分前期、中期、後期去幫佢separate 翻嘅話，其實可能大家理解上面會更加清晰多啲啦。咁同樣，我覺得自己嘅話，如果可以有相關嘅經驗再多啲表達出嚟，可能會更加好啦。希望下次做得更好。